心才没有伤悲。空风和雨留到明天面对，今夜间我们相依相偎。再喝一杯，我们要不醉不归。这里没有眼泪，这里没有心碎，没有伤悲。 上的我目光交错，而你怎么了？谁来点拨我心中最心的寂寞？我的爱人他走了，不再爱我。情歌何其多，为何只有心酸解脱？

解开我心中的迷惑，演出我的脆弱，谁能停止我悲伤的眼眸，最深处

深，直到海枯石烂，难忘的初恋情人。

星星，掌管爱情的事，往哪个方向是爱才能真实。你最近的样子总是很多心事，你的爱就像是